奥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四环定慧桥到四海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西五环晋元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张艺兴 Sheep。第十九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十八位，五月天，什么歌？第十七位，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第十六位，宋炳阳，错雪。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第十五位，张韶涵，没离开过。第十四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Let there be light。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 第十三位，蔡依林，什么什么。第十二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十一位，胡夏，念。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过年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明天就是除夕了，这个时候你是在老家过年还是留在北京啊？或者你就是北京土著哈？现在我们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通过互联网来收听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歌榜。第一首歌，李治廷，回家路上，送给您。 报告电脑 email， 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背着好久一次的行囊，习惯了忙碌的心跳，那熟悉的终点，陌生的航道，时间让记忆变了味道。那小雪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我的家啊啊，已变成另一番模样，记忆在用力模仿，也挡不过岁月偷走的时光。在匆忙的变道，被账单填满了生活的过往，却忘记了转身回头望。那些 小学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多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被遗忘。眼见我出生到解放，都不满一桌麻将，叫我说话竟有了北京腔。眼看我长大的小地方，学堂拆了盖商场，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 只听回家路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同样是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我陪着大家。第二首歌，李荣浩，一首写亲情的《爸爸妈妈》。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要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的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方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 爱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没有比春节更适合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了，好好的唠唠嗑，叙叙旧啊！在外打拼辛苦了，也给爸爸妈妈准备厚厚的红包吧。这首歌呢，当然不煽情了，也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比较能够读得懂的那种含蓄的啊，两代人的一种亲情状态啊。听完了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个季节呢，去超市去任何的地方呢，刘德华总是会唱恭喜发财，但刘德华还有一首很走心的歌曲《回家的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这首歌一定要在今天送给大家。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的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路，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指数，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回家的路，数一数岁月流走的速度，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一切慢慢清楚。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愫，灯火 长，不愿难删除。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在一起做年夜饭，包饺子。南方呢，我们都是在大年初一要吃汤圆儿。 要包汤圆儿、啊，这是多么幸福的 moment 啊！在张惠妹第二张专辑《Bad Boy》当中呢，她的师父张雨生作词作曲的一首和亲情有关系的作品，一想到你啊，千万不要以为它是爱情歌哈、啊。在歌曲当中呢，亲情的主题也可以这么的浓烈啊，这么的持久芬芳啊。继续来听听下面这首，直接就叫做《家》，来自阿令2009年的单曲。 家的前面有你扬长奔跑过的街，家的吵闹的房间，如果这次你没说再见，是为了要我想念，你说的那些话要我不能荒废，这一面星空下你的气味盘踞着我的周围，那一句 这首歌 Family 家， 里过年啊？是不是归心似箭呢？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来听听哈，除夕之前的一天啊，腊月这个29为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是想家，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2003年的一首作品，稍后见。 我请了几天的假，雨下了几天了吧，隔壁的朋友搬了家，我想起从前的他，我想起白发妈妈，眼泪不禁掉下，我的心中有一点害怕，日子在手里蒸发，昨天那个我今天还在吗，踩着同一种步伐，在生活爱情里挣扎，我想起白发妈妈，眼泪不禁掉下，我的心中有一点害怕，日子在手里蒸发，昨天那个我今天还在吗，踩着同一种步伐，在生活爱情里挣扎， 9至14日，精选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天空逐渐转晴，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好。等到明天白天，控制本市的气压场有所减弱，扩散条件略有下降，云量有增多的趋势，但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不过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天气寒冷，请注意保暖。另外明天还是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日前公布了2018年全年的演出剧目安排，茶馆、小井胡同、洋麻将、李白等多部人艺经典剧目将再次与观众见面。其中人民导演冯远征主演的讲述京城古玩行业的话剧《玩家》将贯穿春节假期，上演到2月26号。春节之后，去年新创排的由唐烨导演、王班主演的《关汉卿》将从3月3号开始再度上演9场，带观众回到元大都，探寻早已失传的元曲杂剧。4月23号，北京人艺夏季演出季将拉开帷幕，濮存昕、龚丽君主演的《洋麻将》、蓝天野先生2017年新排演的《大宋诗》，以及濮存昕担纲的《李白》都将再度登台。最受关注的镇馆之宝茶馆今年将从6月8号上演到6月18号。据北京人艺院长任明透露，今年北京人艺还将新创作2部大剧场作品和2部小剧场作品，在6月和12月与观众见面。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30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 第29位赵雷《19岁》。 我们是有最划舍的人。 第28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27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26位迪玛希金鸡王冠 The Crown。 越不敢越不安，越深爱越悲观。 第25位易烊千玺关晓彤王佳吴牧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第24位王凯往事流淡。 低头低处身份完整，没有方向。 第23位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 第22位周笔畅风。 谁跟谁永远在风船，你陪我穿。 第21位陶喆 Mars Baby。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伤口，这个城市依旧不是属于我，我排队好久，我说 头，归乡的火车票总是一票难求。算一算我扛了多少个砖头，算一算多少跑着呼啸而过。大大的世界，小小的心愿，能够回家是我最奢侈的梦。回家，我只想回家，城市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回家，我只想回家，挣的钱我要给我的爹娘。回家，我只想回家，思念的雪落在我的胸膛。回家，我只想回家，只想跟你说我回来了。城市依旧不是属于我，我排队好久，我睡在街头，归乡的火车票总是一票难求。算一算我扛了多少个砖头，算一算多少跑着呼啸而过。大大的世界，小小的心愿，能够回家是我最奢侈的梦。想象的不一样，回家，我只想回家，挣的钱我要给我的爹娘。回家，我只想回家，思念的雪落在我的胸膛。回家，我只想回家，只想跟说我回来了。 不管世界太再大，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家，不管回家的路再难，过年我们一定要回家。明天就是除夕了，我是麒麟，这里是正在陪着大家一起过年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郁可唯在2010年《蓝短裤》当中演唱了张震岳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也非常应景，叫《回家》。接下来这首歌呢，会引起很多60后、70后的共鸣啊！在90年代，有一首歌呢家喻户晓，叫《一封家书》。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经历了都是要见字如面、写信的年代啊！那个时候没有短信，当然更没有微信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外地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微信常常在发，其实我更想回家。我买了一双舞鞋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妈妈一定在广场称霸，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你们就别再催婚了，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 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把照片发你们看看吧。 这是好妹妹乐队翻唱李春波的《一封家书》。非常遗憾，你们没有经历过写家书、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啊！提笔写《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我是你们的儿子啊！这个最近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看家书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的煎熬的啊，很庆幸我们经历过那样的年代啊，很多的家书一直保留了下来。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无论是歌词或者是旋律，都非常容易触及内心柔软的地方。王铮亮首唱之后呢，有很多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张靓颖的这个版本让歌曲的格局变得更大了一些啊。我们来听张靓颖现场版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愁问了。

慢慢品尝。 我愿披上心做红娘。 花瓣随你白发苍苍，皱纹在脸上织成网，再多年少的轻狂，有你肩膀可以放，陪伴给了我力量，陪伴给了我力量。 张信哲用一种简单质朴的方式唱出了最深沉的爱啊，苍苍。这首歌呢是感恩父亲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后半段张爸爸的声音啊，这个唱出来的时候呢，所有人的心都陶醉了。新年快到了，无论能不能回家，新年的气氛随处可见，亲情是在春节最能够体现中国人啊最深沉的一种爱啊。那接下来我们是唱给母亲的一首歌，母亲的微笑和声明。 当我们隔着生命的河流，你在这头，我在那头，你对我微笑无需开口，那一瞬间我注定融入你的血流。当我独自在这城市行走，你的话语在我心头，伴着我千山万水漂流，在我困惑时你的微笑，像年华的那只手，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上。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当我的心如荷塘，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当我们相聚在彼岸的船头，你对我笑，我对你笑，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原来一直是你是我回家的深情眼眸。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上。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当我的心如荷塘，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雨大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九位，周深《一缕执念》。 你是我的一缕执念。 第八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第七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六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五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四位，李玮《光年》。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第三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二位，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大名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本周冠军曲张靓颖红蔷薇。 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世纪茶饮来啦，世纪茶饮来啦，世纪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纪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西体验。 22年前，我刚来到北京，在北京读书是最幸福的事儿。 21年前，我出生在北京，有父母的陪伴是最幸福的事儿。 每个人在北京都能描绘出自己的风景。 每个人在北京都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 出发。为爱，为梦想， 归来，为爱，为团圆。 大年初一，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第三十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 第29位，赵雷《19岁》。 我不是有罪话说的人。 第28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27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26位，迪玛希《金鸡王冠》The Crown。 越不甘越不安，越深爱越悲观。 第25位，易烊千玺、关晓彤、王佳、吴牧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第24位，王凯《往事流淡》。 低头低处，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 第23位，蔡健雅《贪图》。 我的难挨的铭心刻骨。 第22位，周笔畅《风》。第21位，陶喆《Mars Baby》。 中 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首歌是本周 Top 40的亚军作品，小野丽莎和靳东首次合作的一首 OST 啊，叫《欢喜》啊，卿卿我我，甜甜蜜蜜，非常适合今天送给大家哈、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哈、啊。说到男生眼里完美的女生啊，会说相貌、身材、性格等等，那么女人心目当中完美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这首歌。许常德填词，他以女人的视角啊，不吝啬美之词，刻画出了一个貌似潘安的完美的形象。微风吹着发香，海岸他的肩膀，海鸥般的眉线，眼睛深邃，大海一样啊。

心悄悄开了锁，心潮已奔涌而去，像流不住的江河，江河 为电视剧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歌名跟电视剧的名字都是出自冯唐的诗《春风十里不如你》，简单又精巧的比喻，只有七个字就把无限的倾慕与爱意跃然纸上啊，非常的吸引人的一句话。下面这首歌呢，下面唱给他的这首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在里面，既有歌曲所呈现出的励志和希望，同时也有一份伤心的遗憾在其中。陶喆写给他今生无缘相见去到了火星的小宝贝，来听本周中国榜第21 Mars Baby。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 亲爱的 Mars Mars Mars， 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 Mars Mars Mars， 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对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离在身边。真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今生无缘，我很愿意 流着和我同样的血。 陶喆 Mars Baby， 我们今天节目要听听唱给他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叫《不为谁而作的歌》，作为林俊杰2015年和自己对话的主打。其实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唱给自己的一首歌，同时也是唱给我们社会当中那些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在北京，你在哪儿过年呢？ 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哦、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曾经在摸索的人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过年团聚是最幸福的事情，亲人家人爱人在我们身边。我们今天来听唱给他的歌，这首歌呢是唱给孩子的，也是唱给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的，林宥嘉和田馥甄的给小孩。你好，我是麒麟，这里是我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腊月二十九的节目啊，祝大家春节快乐。下面这首歌是徐佳莹的儿歌。 你呢，有个曾经容易快乐的你在哪里呢？你呢，有个曾经想跟就一定会到达的地方，还找不找得到？他们说话欲言又止的模样，现在感动了吗？终于想起来了，一天忘一首儿歌， 很有古典味道的一首歌曲，叫做儿歌，来自徐佳莹写的，也是徐佳莹唱的。 有个曾经容易快乐的你在哪里 呢？ 有个曾经容易快乐的你在哪里呢？ 你呢， 有个曾经想赶快， 有个曾经想赶快长大的乖孩子呢？首尾呼应了两句歌词，点出主题，唱给曾经的自己，唱给有着最初梦想的自己。我们继续来听唱给他的歌，唱给最重要最惦念的人哈。蔡卓妍从小跟妈妈相依为命啊，不仅有母女情深，更像姐妹一样无话不谈。而长大之后的阿萨呢，更希望把妈妈当作妹妹来呵护她，照顾她，于是就有这首歌。这是一首让人听过之后会泪目的歌曲，妹妹。 你说妹揉着小腿，小说暂停写一写，玻璃窗前这个经典，我们重叠的脸，想起有天我才几岁，你背着我走在外面，陌生世界我却感觉好安全。你累不累，有这些年身体也不如从前，我走最前，你在后面，世界悄悄改变，小学那年踏高跟鞋，工作的你并不腼腆，你真的美，专注的美，我要想你，我许愿，当 走最前，你在后面，就怕转角不见。我们之间不诉不谈，就是没说过我爱你，也许这次当你听见，你会笑 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生命的河流，你在这头，我在那头，你对我微笑无需开口，那一瞬间我注定融入血流。当我独自在这城市行走，你的话语在我心头，伴着我千山万水漂流，在我困惑时，你的微笑像年华的那只手，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梢，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让我的心如何谈，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相聚在彼岸的船头，你对我笑，我对你笑，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原来一直是明示我回家的深情眼眸，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梢，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让我的心如何 和他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梢。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让我的心如何躺，终于感动了母亲的微笑。 这是何晟铭在去年推出的《母亲的微笑》。这首歌源于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和怀念，而来自台湾的著名音乐人李寿全在得知这首歌的深邃感情之后，特别重新出山谱曲并制作，一起完成了这次因爱而聚的合作。正因为母亲永远是萦绕在儿女耳边一首不停歇的歌，我们最惦念的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听到的是唱给他的歌，最感动的就是唱给自己父母的歌。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曾经感动过很多人的一首歌曲，也是作为一个父亲最欣慰的，不是儿女的报答，而是懂了。许飞，父亲写的闪门诗。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群星，宋福星。 送幸福，送福星。 新歌二号，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茶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 新歌三号，阿朵，阿爸说。新歌四号，炎亚纶，醉酒的瞬间。 繁花不凋谢初见，秋沦陷。 新歌五号，李宇，年。新歌六号，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 新歌七号，陈明喜，花错。 风吹过了，揭开了一张寂寞。 新歌八号，庆庆，纠结。 陪伴是真的，暧昧是假的，天真有什么不对。 新歌九号，曾少伟，我想找你。 那段路有多遥远，才能和你遇见。 新歌十号，萧一航，再爱。 中国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移动给大家拜年啦！过年八天乐，每天流量免费两小时，快发送短信2018到10086，帮您放心守岁抢红包。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